格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非常适宜交通出行，但出车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车况，注意驾驶安全。现在看了一眼我们背后的长安街，这个阳光还是非常明媚的，蓝天白云，祝大家一天的好心情，还有一路畅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每次听到这首《红日》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为之一振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让人觉得哇，心情实在太爽了。那如果要是说去到一个非常旷野无敌的，就是有无敌大景的地方，那我觉得再配上这首歌，那绝对是也是无敌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享受哈。今天带我们一起上路的好朋友是我们许久未见的，然后呢，但是他的状态依然是很好啊，让我们欢迎一村网的当家主持人、当家 CEO、当家的花旦，就是我们的嘉瑞，欢迎 大家好，中午好，大大好。 哎，是的，真的是好久没见嘉瑞了哈。但是我感觉你状态比以前要好哎。 对， 是晒黑了一点点吗？ 对，更健康了。 对，是的，更健康哈。那每天带着这些朋友一起上路去游玩去，就是走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地方，但这两个地方好像是有着是相似的景观类型吗？ 不太相似，但是都是在一个大省的下面。 哦，一个大省的下面，这个大省到底是哪里？待会儿告诉大家。好，那么我们还是这个老规矩啊，让嘉瑞稍事休息一下，我们10分钟的资讯之后再来跟大家和盘托出，仔细的带大家去游玩这两个地方，好不好？好 好的，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哎，今天这个第一条呢是关于青藏铁路啊。暑运呢真的是给各大的这个旅游的旺，就是怎么说呢，热门旅行目的地都是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人流和客流，所以青藏铁路呢暑运旅客发送量创了12年的新高。记者从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截至本周，青藏铁路公司在今年暑运期间共发送旅客 286.2 万人次，8月10日当天发送旅客 8.4 万人次，双双创下了青藏铁路开通运营12年来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我的天哪，看来现在去到青海和西藏那边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嘉瑞一定是特别有感触的，是吗？ 没错没错。 对，马上就要开青海线了是吗？ 对，已经开始了。 对，现在这个就是通过你们那儿就是报名量包括你的后台大数据去观测的话，是比往年要多很多嘛，就去到青海、西藏、新疆这方面的。 去西北方向呢、今年多了很多。 是吗？ 嗯， 就成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井喷式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涨潮。哦，好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们来干接着往下看这一条消息哈。那据了解呢，今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一直到8月31日结束，这个暑运的客流目的地是主要集中在了像西安、北京、上海、拉萨等等城市。其中除了这个北上广深之外呢，西北方向的这些热门目的地是跃然纸上，一下涌进了前五名。那受到这个火热暑期游的影响，青藏铁路当然它就迎来了这个客流的新高峰。像这个为了缓解进藏客流的压力，青藏铁路公司也是采取进出西藏列车在西宁站换乘的方式，让数量有限的高原型供氧车体集中在西宁至拉萨区这个使用哈、加密进藏旅客列车的班次。每日进出西藏旅客列车达到了7对，来保障正常的运营。其实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站它也是进藏途经的重要枢纽站，从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到拉萨的普通型旅客列车都要在西宁站换成为高原型的供氧列车，看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哈。那青藏铁路公司客货营销部的部长邱培军介绍说，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青藏铁路公司西宁站和拉萨站不断丰富团体预约、互联网加、重点旅客预约服务等功能，建立不断点服务机制，开辟绿色通道，为团体队伍开辟验证专口，机动式增开售票窗口，调整人工自助验证通道口，让旅客在高峰期出行更为便捷。有着这样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家就可以去西藏或者说青海或者是这个西北线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刚说完这个青海西藏，又来到了一个刚才我和嘉瑞聊到的地方哈。第二条来关注舟山，聚焦海岛旅游，舟山三大主题活动九月举行。9月19日，一带一路国际海岛旅游发展舟山论坛、中国舟山国际邮轮发展论坛、2018中国国际海岛旅游投资大会三项主题活动将在浙江舟山举行。那此次系列活动将由浙江省旅游局、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大会将探讨海岛旅游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话题。舟山呢也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哈。那近年来随着海岛热度的逐年升温，与国际海岛游的火热形成对比的是，具备丰富特色岛屿资源的中国海岛游真的是属于尚未开发的一个阶段哈，存在着较大差距，还是很初级的。那据介绍，此次举办的活动呢就将围绕海岛旅游进行充分的交流探讨，剖析海岛旅游发展现状，前瞻海岛旅游的未来趋势，为了提升海岛旅游影响力以及竞争力出谋划策。反正呢这个肯定是制定了多项的一些措施，还有很多的部门领导以及相关的机构都会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一项大会和未来的一些项目当中哈。为把我国的 就是特色的岛屿打造成一个国际型受欢迎的岛屿，然后做出非常有力的贡献和支持。好了，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其实舟山呢现在近年来是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其实可开发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第三条资讯，原来水泄不通，现在30秒就可以通过。哇，真的吗？这是哪里？王府井再添6条禁停胡同。记者昨天从东城区获悉，王府井周边的芍酒、西拉、北官场、甘雨、柏树和西塘子等6条胡同将推广这个煤渣胡同整治效果，全面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预计8月底9月初就可以全部实现胡同禁停。这也太好了，给这些游人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更加畅通无阻的胡同。像煤渣胡同呢就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侧，长301米宽8米左右，呈东西走向。胡同西口距离王府井大街仅234米，那胡同南侧紧邻北京协和医院北大门急诊大楼，胡同北侧有多个胡同小区，居住着300余户本地居民。那此前呢，煤渣胡同经常被车堵的是水泄不通，因为协和医院的地库出入口呢都是位于煤渣胡同，再加上到王府井观光旅游的车辆，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停车出行真的是成了难题。那这个由于地理位置很特殊嘛，煤渣胡同的周边人流车流非常密集，长期以来不少车辆就直接停放在狭窄的胡同内，那部分车辆甚至是长期停放都已经落灰了也不挪，严重占用了本来就有限的公共道路资源，不仅影响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日常出行也会带来像交通拥堵、噪声污染、治安安全等诸多的问题哈。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有一定的措施去治理。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综合协调科科长介绍说，整治之前煤渣胡同的日均通行车流量都能达到500-600辆，其中70-80%都是去协和医院就医的。那经过3个月的整治，如今呢煤渣胡同已经实现了全面禁停。昨天上午记者在这个胡同看到哈，整治后的胡同呢实现了南北两侧机动车禁停，中间保留机动车东向西行的车行车通道，路两侧呢也增设了硬质隔离后留给了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最大限度的改善了胡同的环境。以前呢一堵车就半个小时，现在呢最多5分钟就能过胡同，这还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关注完三条跟我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资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跟这个即将到来的一个日子，也就是明天哈，8月17日七夕有关的。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情定运河圆梦七夕第6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开幕了，这是在这个通州区的文化活动中心，那会以文明最美家庭家风家训故事为脉络，通过电视纪实的艺术手段来展现优秀家风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七夕文化节鹊桥会，这个就是集体相亲活动，这也是在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这都是在我家附近，非常的熟悉。那七夕文化讲堂为爱朗读的活动，这是在通州区文明办、区文化委和妇联去举办，以经典诗词为载体，结合朗诵与音乐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像七夕文化节魅力路程、和谐家园，还有七夕 系列文化活动，还有呢就是很多很多其他的都是跟七夕相关的一些活动内容，都会在明天也在这个就是运河文化带这一个附近哈，就是在通州一起来举办。像残疾青年 DIY 生态仓制作联谊活动，这也是非常有爱的有社会关怀的一项活动。还有2018我们在一起吧单身青年的联谊活动，甜蜜相约七夕生日会主题活动，一路上有你七夕主题活动等等等等，这个涵盖了这个中年还有老年还有青年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人群可以在一起共襄盛举啊！另外呢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也都可以在这一个主题活动当中得以展现，还是非常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明天甚至可以参与到其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关注一条中国驻瑞典使馆的提醒呢，在瑞典的中国公民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驻瑞典使馆的消息，当地媒体报道8月13日晚，瑞典多个城市发生了系列纵火、焚车甚至是袭警的案件，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波及范围较广。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提醒在瑞典的中国公民务必提高警惕，注意人身财产安全，远离案发等敏感地点，妥善停放车辆，如遇突发情况请保持镇定，立即报警并寻求协助。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我们节目每天都会说的啊，旅行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永远第一。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该展开今天的神秘行程，跟着嘉瑞去走一走这个美丽的草原风光，那两个地方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神秘大来宾。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飞越大海是天空，飞越云彩是微风，飞越阳光是星空，飞越黄昏是美梦。漫漫黄沙吧， 好，伴着我们国内行的专用 BGM 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再次欢迎来自一村网的创始人 CEO 嘉瑞。 大家好，大家好。 哎，是的，那赶紧跟大家说一说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什么地方。 我今天带大家，刚才我更正一下，其实是去一个我国疆土特别特别辽阔的一个自治区，那么就是内蒙自治区，带两个非常著名的，大家都向往的，又有不同迥异地貌的地方。 是吗？ 对， 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因为一提到内蒙古嘛，大家就去过的朋友也不少，然后呢，都是哇，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八月应该是盛草期吧？ 对。 对，这个时候如果去的话应该非常的爽，而且很凉快， 很凉快。 嗯，好吧，那么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应该是乌兰布统，对不对？ 一个乌兰布统，另外一个是最近比较火的叫乌兰哈达火山。 乌兰哈达火山，哎，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对，这一趟行程涵盖了两个地方是吗？还是分别去的？ 分别去， 分别去的， 分别去的。 那这个火山是最近去的吗？ 我们今年去了几次了， 去了几次啦？太好了，今天可以跟我们好好的详细来说一说哈。对，在说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去过呀，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就留言说，像仰望星空，他说乌兰布统的公主湖，相传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三公主蓝琪格格被迫嫁给噶尔丹，途经内蒙草原，悲极而泣，泪流成湖。 对，我们有 真的吗？ 介绍的时候就是 就这么说的， 蓝琪格格哭出来的。一个水泡子 啊，水泡子，看来这湖不大啊， 但是比较大，就是相对来说比草原里的那些水泡都比较大。 哦，看来蓝琪格格当时还真的是挺悲伤的，流了这么多眼泪。 对， 好，那么还有龙门客栈掌柜的说，一心向往大草原，那还不赶紧去，跟着我们嘉瑞一起去啊。范雨嫣说，又想逃，生活不如意，工作不顺心，想去大草原，想去海边，想去喝喜茶，喜茶这个。喝到一杯喜茶好像比你前两个更要难一些那个还得排队呢。生活无限好说，到了呼伦贝尔，路上的风景就是一片片草原，就是我都不想走，他想每一秒钟都想停下来。你们就是去到草原的时候会有人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有这样的感受吗？就走着走着，哎，能不能在这停一下车，我想下去拍照。 对，是的，有的 啊。 所以草原比较也比较适合自驾的人群，但是一定不要乱停车，后面堵车了。 哦，是吧？ 对，还是很危险。 因为路就那么一条，所以说你也别说这个任性的停车啊，为了自己拍照你就堵着后面，这样也不好。对，好吧，那么还是回到今天这两个地方啊，咱们先说说哪儿呢？ 那乌兰布统， 乌兰布统，乌兰布统和这个乌兰哈达火山哪一个离从北京出发的朋友更近一些？ 两个实际上开车都差不多。 是吗？ 嗯 嗯，那开车大概需要是多长时间呢？ 比较久， 是吗？ 乌兰哈达呢，因为是全程高速 啊、 所以它稍微可能快一点。如果不堵车的话，可能6个小时。 不堵车还要6个小时？ 对， 它是靠西边， 它一直走京藏。然后乌兰布统的位置是科尔克腾旗下的一个乌兰布统苏木、苏木就是乡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一个咱们的行政单位叫乡，乌兰布统乡。 乌兰布统。 那么它就是属于科尔克腾的西南部。 嗯。 那么它这边又跟塞罕坝，就是国家森林公园，习大经常提的那个，是接壤的。滦河源头、滦河界河是接壤的。所以它是紧接着河北的一个最近的草原，就是最近的大草原。 好，这个地理位置呢，我们是率先了解了一下啊。开车呢，大概需要6个小时，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自驾去的话，安排好这个时间。 没错。 那如果要是去到这�儿，我觉得这一个行程怎么也得个3-4天吧。 像草原也好，包括乌兰哈达叫草原火山也好，基本要安排3-4天时间。 哦，是吗？ 因为车程上的话，如果再堵一堵车，大家再休息休息，基本就8个小时了，8个小时到9个小时有可能，因为有带孩子带老人的，可能中间也停靠的次数比较多。 那一般咱们就是集体出发的话，会选在上午出发，然后晚上到吗？ 我们基本上，因为它这两个地方都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火山和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的大草原，那么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晚上，头一天晚上就下午或者傍晚走，这样的话中间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第二天的车程就没有那么长，相当于把一个车程给切割了。 哎，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挺好的哈。对，然后找一个地方睡一宿，第二天精神也比较饱满，这样省得你坐一直坐8-9个小时也挺累的。 第二天可能就1-2个小时就开到了。 好的，那这是我们行程上的安排哈。那走在路上的这个风景和心情自不必说，那肯定是特别爽的。对，那这两个地方，因为我在想，就是提到内蒙古，大家都知道是草原，然后不同季节去可能是不太一样。最好的季节是7-8月份吗？ 草原最好的季节，如果是绿色来讲的话，因为草原其实是多彩的。 真的吗？为什么我印象当中好像只有绿色和黄色两个？ 那个最美的是。 最美的是 黄色 啊、黄色 就是它其实彩色，然后其次是白色，然后再是绿色。我个人是这么 是吗？ 在我心里是这么排位的 啊、黄色和彩色，然后是绿色， 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色，白色是这样 啊，对，白色， 对， 白色是什么东西？ 白色是雪。 啊，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就是因为乌兰布统的草原属于丘陵式草原，它因为它跟河北挨着嘛，它就是有那种那个。小型的山，海拔很不算太高啊，可能也就几十米，你爬上去以后能看到辽阔的草原 啊、 所以它不像诺尔盖大草原呀、或者是咱们其他去的呼伦贝尔草原呀， 都是平的， 贡格尔草原呀、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它是有山丘的草原，所以它的冬天是比较美的。 明白了，这个有山丘的草原好像给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就是当你爬到一个山坡一个高地的时候，你去俯瞰就感觉好像是自己来到一个山谷，我就想从那个山坡上滚下来。 对，有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就感觉好像整个山都是毛茸茸的，像一个菜团子。 你饿了？ 我饿了。对，但是想象一下那个菜团子是一个什么形啊，就是外面包裹着绿草那样的感觉。对，那最近一次去到这两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往这边走。 是吗？ 对， 就不停的去发团，然后走这个地方。 对，不停的有我们的客户会员，然后去找我们去定制一些行程 啊。那就是刚才也讲到彩色如果是这个想去欣赏的话，一般在什么月份呢？5-6月份？ 彩色的草原应该是在9月中旬左右。 你说彩色是有一部分都变黄了？ 对， 还有红的那些什么的。 也就离现在也就大概不到1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是已经非常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了。 是的，反正我觉得草原还真的是挺多元化的。因为不是说像大家想象说只有绿色，你像这个秋天的草原就是一片金黄，然后夏天可能它也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竞相开放。对，这个时候如果去的话，每一帧都是大片儿。 对，它的感觉是温度的桌面一样。 是吧？ 对，所以它的花是在每个季节，就每个月份是开不一样的花。比如说你6月份去草原是一些比如说一些格桑花比较多呀，然后7月份去有金莲花啊，你8月份去可能就是那个紫色的小花比较多，蓝紫色的花比较多。所以它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 小野花。 哦、嗯、对，所以就是好多朋友就尤其现在赶到暑期嘛，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像国外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嗯、我们昨天也是分享过苏格兰的一些高地、 嗯、 就是它也是那种很绿啊，就是绒绒的那种草甸、 嗯、 高山 草甸 嘛、 嗯、 草甸、啊、对，还有就是像国外的一些草原啊、 嗯、 山谷啊河谷啊，其实也都很美，但是呢大家总会想说哎呀就是一有时间就往外面跑，但是国内也有很多的地方、嗯、其实这个景色一点都不输，而且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美感，像内蒙古它是这个草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非常可以满足我们对于绿海的一个向往的一个地方。 对、到那儿很宽阔 是吧， 然后所有的烦恼都放下了、嗯、实际上是一个去那个放下烦恼打开胸怀的一个地方。 嗯，是的。那这一程大概是你们每一次会组织大概多少人呢？ 我们一般都是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 嗯， 不会太多人。 二十多个，二十多个，这个、就是、 这已经算多的了，对于我们来说，对，那、基本上十多个人， 嗯， 因为现在的这种旅行已经，尤其在北上广深这种比较大的城市， 嗯、 甚至说二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种小团的出行的这么一个趋势， 哦、就是。嗯，自己找几家或者说是一个企业这样的团建 或者是 什么的， 或者是大家都是经常一起玩的 啊、 凑在一起，或者是反正总之就是跟传统的旅行社的产品还是有区别的， 就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偏向私人定制化了， 私人定制化比较多。 对，我发现现在就是尤其在旅游这个行业是体现的特别明显，就私人定制个性化的这个内容是越来越强化的。 对， 嗯，那如果要是说就是赶上私人定制的那个时候，去的目的地一样，但是可能定制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是吗？他们会有什么比如说不一样的要求吗？说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儿？ 他可能会我们会给他规划一些他想去的行程的地方、 哦、 然后呢他那个根据这个他就自己选择，然后他有的是自己自驾的，有的是自己怎么样的，那就看他要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那个吃饭的话，一般不管是我们是集体出去还是说定制出去，我们餐食全部都是他自己当地去吃的，这样的话就是 大家不用在一起吃团餐那种。 对对 对, 对、哦、就是没有团餐的感觉、 哦、 本身就是能够让大家就是人当地是品尝当地美食的。 对啊、你就是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 对，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 好，那么这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随意的一个行程啊、那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一路的美景了。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对，乌兰布统草原应该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对， 开车去到那儿呢，虽然说花的时间比较久，但我觉得这个景色还是非常值得的。那如果要是说三四天的行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大草原去玩转呢？ 乌兰布统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和下午天气非常适合交通出行，大家可以去户外活动一下，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天气。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红日来自李克勤。我觉得去到草原呢，那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很多的事情呢就随着这样的心情也随风飘散了。就像歌里面唱到的这样，真的就算很多人说做人没有趣味，但是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城市钢筋混凝土里面待久了之后呢，去到草原换一下心情，好多事情好多的意识你也会随之改变，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刚才呢真的是跟嘉瑞聊得太嗨了，所以当我们的广告响起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诧异。好，再次掌声有请嘉瑞，欢迎。 大家好。 是的，刚才这个聊到哪儿来着，这个聊到乌兰布统。 对 乌兰布统草原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广告响起了，打断了我们的聊天。不过没关系哈，大家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路上的风景。今天去到的地方就是乌兰布统大草原，还有就是乌兰 哈达 火山，对吧？好，那么还是咱们接着聊这个草原上的美景。 好。 嗯， 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个乌兰布统，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三四天的行程吗？不是、 啊、 对，咱们怎么去玩呢？因为就是草原上不都是差不多的那个景致吗？那怎么才能把它玩出花来？是说让大家就是躺在草地上打滚吗？ 草原上其实它也有不同的地貌、所以说乌兰布统草原它还是比较能够看到不同的风景的，比如说它有、咱们说公主湖 啊，对， 还有一个叫将军泡子，将军泡就是他那个国舅 啊， 为了纪念他叫将军、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以公主湖为主，去公主湖。那么这 是非常这个实在的建议啊， 实在的建议，因为对于将军泡子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收费的情况啊， 哦，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往那边 去。公主湖是不收费的吗？ 不，就是它有一些乱收费。 哦，乱收费，那这个不好啊。 对，因为它走进去要很远。 哦， 走进去很远呢，你一般人呢，他可能会选择你是坐个小车进去啊，还是 明白了 进去啊，你要花钱了。 嗯嗯 啊，那年轻人可能就徒步进去了。那如果顶着大太阳或者下着雨的话，你可能就必须选择他提供的交通方式了。 这个是乱收费的现象啊，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可以管一管。 嗯。 对、 那个这是一个，它有一个水泡子，就是湖嘛，叫湖，这是一种地貌。第二一个，它有一个叫欧式风光草原区，就是你进到这个，它那欧式风光草原区的起点，实际上就是，影视基地的部分。影视基地拍过很多的电影，《还珠格格》呀，什么《康熙大帝》呀， 就在那个地方是吧？ 对，在那个附近，和以那个为轴心去拍，因为那边的景色特别美 啊， 那保护的也很好。现在草场保护的非常好，整个都有草场地方，它原来是牛羊都是可以随便放的， 现在牛羊不能进去了是吧？ 牛羊只能进它应该有的牧场，然后呢？草场好的草场全部外面就给拦起来了。 那游客可以进去吗？ 游客可以步行进去，只要没有拦的地方可以步行进去。最早之前还有草原的那个越野车穿越是可以穿越到草原的里面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是因为它要保护草场。 是的，是的，那车一压过，基本上那草也就废了。 对，是其实为了大家未来还能再去看到这种 东西 啊，所以它现在进行一些管理。那么从那个影视基地，然后往里面走，往北沟的方向走，然后这是最核心的，乌兰布统的大草原的那个，可以说在草原、草甸。然后这种最美的核心部分 就是在北沟这个地方是吧？ 北沟再往里就是转一圈出来。 对。那刚才咱们说欧式的，它这个欧式是体现在什么？ 它欧式就是你到那儿以后感觉我好像到了小瑞士， 是吗？ 啊， 这么美，是因为有一些欧式的建筑吗？ 因为它也是丘陵式草原，就是像你说的大草甸， 对，就是 然后还有那个隆起的山包，然后山包也是草的。草的，然后你还可以爬上去，它那边还可以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狼图腾的拍摄地，在那个山顶上，那是在就狼图腾就是在那儿拍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它可以给你一种到达瑞士的感觉，瑞士的湖光山色，其实你在北沟这个地方也一样可以找到， 对，它然后在如果你运气比较好，赶上蓝天白云，它那个天内蒙天本身就是因为它算是内蒙古高原嘛， 对对， 都在1500以上了，那么它这种的话就是。蓝色的很蓝的天， 特别通透，我感觉 的天，再加上白云，云很低，就很美， 太美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能爬上一个小山坡，对，就感觉好像跟天都是能连得上的那种。就是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躺在这个草甸上，就随意，就只要你不破坏它就可以，是吧？ 对，然后在它还有白桦树。白桦林 、 对，白桦林，然后这是也是一种风貌。然后呢你还可以去蛤蟆坝 这个名字， 蛤蟆坝并没有蛤蟆， 对，我还想说是因为有蛤蟆吗？ 没有，它只不过就是形似蛤蟆，它就叫一个蛤蟆坝。然后呢那边的话它又不一样了，它实际上是在往赤峰去的一条公路上的一个景区， 这是有往东走了是吧？ 往赤峰方向走， 往赤峰方向走 的一个景区，所以它就是又不是完全的草原风貌，它也有一部分沙地，有一部分丘陵，有一部分就是水库下来的河水，然后它形成的那种很多摄影师在那儿出了很多大片儿， 是吗？ 比如说一些小村庄的炊烟渺渺 啊， 然后它那个有一个水泡子，然后里边有。半死不活的那种枯的那种白桦树啊，尤其是然后它底下又有一个平原种的很多花啊，尤其到了秋季 就简直就是五彩斑斓了。 我的天哪，又有花又有树还有水泡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桥流水人家，虽然说可能一提到这个内蒙古都是大草原，然后都是蒙古包，恨不得说隔着好几里才能见到第二个，但是就在这个地方我仿佛来到了江南水乡的那种感觉。 它是辽阔的，然后又有村庄的，又有 就辽阔的田径， 辽阔的景，又有那种北方农村的感觉 啊， 然后它又有那种不同地貌的给你带来的，就是实际上一个人到达这个地方，他看到的，比如说去西北，他会看到各种不同地貌，丹霞地貌也好，什么什么地貌也好，对吧？实际上你在乌兰布统这地方能看到不同的地貌，还 有部分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的接壤嘛，所以这种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人家觉得啊，这个来这个地儿没有白来， 对， 不只是大草原， 是的，是的，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经过嘉瑞这么一说，大家也有很多人真的要转变一下这个思想和观念，对。真的所有人可能都会认为说，那除了草原我们还能看什么，但其实可以看的很多，就光地貌就有不同的这种样式和形式存在，对呀，而且刚才就是嘉瑞一说，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特别就温馨的画面，就以前小的时候还住平房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有山有水有草有沙地的地方，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就每天晚上就看每一家亮那个炊烟袅袅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就是家人叫你回家吃饭，哇，那个生活气息简直不要太浓， 是， 对，我觉得在这儿也是可以体验到的，它那是一个就是有村以村庄的形式出现在那儿， 是有那个村庄的，是有住户的 啊， 但是它是需要另收一个门票，它相当于是已经出了乌兰布统大景区的一个30块钱，那不多， 那哈拉坝也算是一个景区， 对，就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到秋天，到了夏天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夏天啊， 对，还有秋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是的，蛤蟆坝，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是的，那如果我们要是到这儿，我太喜欢了，尤其摄影师他可能想拍不同的景致，那可以在这住吗？ 可以啊， 可以啊，就是在这些农户家里吗？ 对，不是农户家里，是它基本上它的有几个住宿区，核心的是红山军马场，红山军马场核心住宿区，这是乌兰布统最核心的，然后再加上小红山子村啊，那个元宝山村啊，它会有几个核心的村落，组成的这种，相当于在景区里面的这种住宿，它可能有农家乐，它也有这种家庭宾馆，也有这种当地的这种度假村。 哎，还是非常的棒啊，就是住宿条件一应俱全，反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去周边住，然后去到核心景区去游玩，这是3-4天的行程，差不多是结束了吗？还是说还有下一站可以看的东西？ 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再想开车再往远了去的话，就可以开车去达里湖啊，然后那 这个战线可能会拉得比较长吧， 对的，达里诺尔湖啊，然后贡格尔草原呀，因为它是达达县这么串起来的嘛，然后再可以就等于自驾可以7-8天都可以完成，比如哈萨苏石林啊，都可以，大青山呀，这都是科尔克登旗的这么一个一个景区的 一些景点哈，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就这3-4天的行程，还是可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是把这个线路串起来，然后也告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还有风貌地貌。那除了这些景色之外，那大家比如说要沿途住的这几晚，它是在不同的地方吗？ 如果在乌兰布统里面的话，就可以住在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就每天去不同的地方，然后都可以当天往返， 都得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然后再回来就行了。 啊，那还是挺近的， 很近了已经。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这个行程也不会说特别紧。那这么多的人在一起，晚上有没有篝个火呀？或者说是一起玩一玩，有什么活动没有？ 可以去吃烤全羊啊。 啊。 可以组织一下篝火晚会、啊。 有没有住蒙古包？ 蒙古包还是能不体验就不要体验了。 啊，是。 因为它比较原始，实话实说，它有蒙古包的这种宾馆，它这种蒙古包呢，对于当地旅游区来说，价格卖的比较高，比较贵，没有住过蒙古包的人。 之前我还真体验过一次蒙古包，其实那个蒙古包，就是不像是大家想象的那么薄，它那个。我不知道它那个布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一进去之后非常的结实，而且很厚、啊、 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这那个多年经验研究出来的一个移动的住宿、 是的， 是的，能扛很多级风的， 对，很厉害，而且那个 就是它那个架子不知道是钢架还是什么，几级大风都吹纹丝不动。 它应该是用了一个几何一个什么原理，啊，怎么吹都吹不动。 对， 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设施说实话差一些。 对，里面设施肯定没有那么那啥。 住宿讲究的还是就是不用考虑这个蒙古包。 对，蒙古包里面它的住的那个床不是床，是炕。 对，炕或者 还要烧。我说哇，这个 那炕还是不错的。 嗯，是吗？ 对，然后它也有那种，如果为了应急的话，它可能给你搭那种临时的移动床。 哦，那如果这样，对对对，这样的情况就大家丰俭由人吧。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一下蒙古包的感觉的话，也可以。对，如果住在蒙古包或者说住在这个草原的内部腹地，晚上出来看星空，我觉得那真是无敌的。 其实住在红山军马场或者是小红山子之类的这种 村落里头，也可以吗？ 晚上步行没多久，就离大草原很近了。 哦， 你就可以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有一些摄影师愿意拍个银河呀，拍个星空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你晚上出来看过吗？ 很多星星， 很多星星。就你是不是都已经看烦了？怎么又是你？又是这颗星， 又这颗闪亮的星。 对， 原来是北极星。 对，哎呀，是什么？好刺眼。对，然后现在不都有那种软件嘛，然后可以去识别一下天上的这个 星座啊， 对，星座、星体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没体验过的，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之前我也是。总听大家说嘛，说这个草原的星空到底有多美，这个银河都是清晰可见。我心想银河到底长什么样啊，我说我也没见过，也无非也就是那样嘛。但是当我有一次真是切身体验过草原上的星空，真的被震撼了，密密麻麻的，而且非常的亮，非常清晰。 银河是无数个星星组在一起 的然后好像有那种长圆形的形状的， 对， 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那个星轨都是清晰可见的， 是 就那么一簇，就好像是那悬沙一不小心遗漏了，洒在了上面， 对， 那一溜特别多的星星，就真的是跟碎钻一样，太闪了。晚上不用开灯，那个星星就已经把你身边全都能照亮。 对， 再加上一轮明月，哎呀，真是这个是夜景的部分。 最好不要太明啊，太明啊。 太明，星星也就看不见了。 对， 对，放心吧，月光还是相对比较柔和的。看星空最好的是赶上像什么月初这种，是吧？ 其实说到 月牙的时候， 星空的问题呢。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咱们就再拽回来，刚才说的乌兰布统，然后再说乌兰哈达火山。 哎，对，火山还没有说呢。 对，说到星空问题就就提到了火山。上周是英仙座流星雨爆发最密集的一周。 是的，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驱车，就是天文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和一直向往银河和流星的那个男男女女们， 是的， 都去乌兰哈达火山露营看流星，超级美。 真的能看到吗？ 真的是。 是流星雨吗？ 是流星雨。 陪你去看。 八月就是上周嘛，13号那周嘛。 对，英仙座流星雨，那时候我报这条消息的时候还在想，完了错过了，又赶不上。那还是有很多人特意去看， 特意去这个地方去，而且它因为它比较宽阔 啊， 它实际上 为什么会选在火山？是因为它地势高吗？ 它挨着贡格尔草，它挨着那个辉登锡勒草原。辉登锡勒草原呢，和因为他们都属于吉宁的下面察哈尔右翼后旗嘛，那一片属于比较平原，然后火山呢是爆发了以后，大概有八座不同爆发成不同状态的火山啊，然后有的是那个已经是全部喷发，有的是半爆发没爆发出来，就等于是前面的把它能量释放出来了 啊， 所以它那个相当于是为什么叫草原火山，它是在草原上的火山 啊， 所以叫草原火山群。那么它这个英仙座流星雨，上周因为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去到了这个地方，特地给我发信息。回来以后告诉激动的当时都想流泪。 是吗？有这么激动？ 他说那个 就觉得不真实，对吧？ 对。随队的朋友队友也都是摄影大咖啊，其实去很多人就是一年一次就为抓住这个景象。 对，因为这个流星雨真不是说年年都有，或者说是怎么它是不定时的。 它近些年可能都会有大规模的爆发，但是都是在八月中旬左右。然后呢他们到达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把相机 架好， 快门线，底门就开始调好，开始拍银河、拍流星， 嗯，然后呢，半夜大家都从帐篷里出来了， 嗯， 就看到一颗流星划过， 哦， 这会儿还不够震撼， 啊， 然后就是刚开始大家还都在尖叫，哇，好漂亮 啊， 流星啊，对，许愿呀， 嗯，还没能许完呢， 呀，下一颗，哎呀，不对，怎么赶不上了？ 对，真的是流星特别快， 对， 就你那愿望如果太长的话，超过五个字儿你就赶不上了。下一波吧。 然后呢，他们曾经看到一颗流星， 嗯， 说是带着火苗下来的。 哎呦，那是彗星吧？ 然后唰就下来了。这颗流星 这是乱入的。 对，这颗流星下以后，所有人都不喊了，大家都没有声音了，都看傻了。然后 紧接着就 紧接着下来以后才有反应。 嗯， 然后当时他以为地球要爆炸了。 啊，我的天哪， 就很有意思。 太棒了，我真的是好想体验这种感觉。 为明年的八月中旬可以选择去乌兰哈达火山群露营， 下次可以跟着嘉瑞一起去哈。 对 对，就是挑有流星雨的时候，先别管它是什么座吧， 嗯， 然后只要有这个流星雨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到那儿，又可以，它是一个观测流星雨非常好的地点。 是， 对，摄影爱好者也好，就是喜欢的这个天文爱好者也好， 嗯， 都可以去。另外就是这个火山地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嗯， 非常特别。 是的， 如果有热爱航拍的，或者家里有那个大疆的， 嗯， 拿过去拍完以后，你的火山。哇，很震撼。 是的，因为就昨天我们家人刚从就是五大连池火山回去，然后他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什么的， 啊， 我就觉得哦，这个火山还是挺震撼的，因为真的就看它喷发的，恨不得几里它那个范围全都是它喷发的那个岩石岩浆。 我上次是站在三号火山的顶端的时候，往反方向看了一下，我随便用手机拍张照片，我感觉我不在地球。 对， 就是因为云压下来， 嗯， 底下是感觉是被烧过的， 哦， 然后远处还有草，然后这， 嗯， 自己又站在一个相对荒芜的地方， 嗯， 一个高地，中间又是一个坑， 嗯， 我感觉我现在站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是的，就是火山地貌就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哈，无论你是去这个内蒙古的，还是说去五大连池的，反正只有火山的地方，才能够让人感受到如此震撼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像这个乌兰哈达火山，因为它是草原上的火山嘛， 对。 你既可以体验火山地貌，又可以观星，然后还可以去体验草原， 回灯极乐草原。 对，是的， 嗯， 太棒了，就是绿和黑，还有蓝天白云， 嗯， 以及夜空的 黄色呀， 对， 啊， 黄色， 其实也是五彩， 开满花的时候， 对， 哇，简直太美了， 嗯， 对，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考开发一下， 嗯， 因为之前好像很少有人去过， 嗯 嗯， 好吧，那么下次有机会要跟着嘉瑞一起去到这儿。对，要去挑那个流星最多的时候，这一颗来不及许愿，还有下一颗。 对，你就那跟报菜名似的报一大堆。 对对对，反正你就快点啊，要不然的话他记不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谢谢嘉瑞。 好，谢谢道道， 谢谢大家的收听的陪伴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就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明天我们再见喽，明天就是七夕，大家好好过吧。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黄腹山雀，顾名思义，我肚子上的羽毛是黄色的。我的个头比麻雀小，头是黑色的，脸颊和后颈有白色斑点，颈背部和背部的白色羽毛上略微有黄色的光泽， 背下部、尾部和肩胛部分是精致的蓝灰色，带有部分黄绿色，下体表是精致的硫黄色，在两侧和侧腹渐变为橄榄色，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黄腹山雀俗名采花鸟、黄豆仔、黄点，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属稀有鸟类，应注意保护。栖息在海拔500到2000米的山地，常结群活动，于高大的针叶树和阔叶树上穿梭于灌木丛间，有时与大山雀混群，主要取食昆虫，也吃植物性的食物。黄腹山雀在山雀家族中是少有的夫妻双栖双飞鸟，可以说是山雀中的爱情鸟。这类小鸟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常常会和其他差不多大小的小鸟集成小群，在林子里面游荡，俗称鸟浪。鸟种多的时候，什么灰眶雀眉、棕头雅雀、红头碎眉之类，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你的附近，简直是目不暇接，几分钟以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在野外看到这类小鸟的时候，需要留心一下是否有其他鸟种混在其中。 黄腹山雀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很多公园和小区里都可以见到。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也是观看黄腹山雀的好地方。半壁店森林公园位于大兴区黄村南10公里处，距离市区35公里，是目前本市面积最大的一片森林，占地180公顷，以田园式风光而著称。园内草木清香，空气清新。半壁店森林公园是以人工林为基本特色，3000亩森林郁郁葱葱，森林茂密，空气清新，碑石为文，立于园中，小路幽静，凉爽宜人，环境舒适，醉人心脾。 园内广场植杨树、槐树、松树，成片成林，在一些地方还种有桑树、柳树、惠柏、雪松、苹果树、红果树、梨树等，现有20多个树种。在林间用砖石铺成的道路石桥，供游人和车辆行走。公园中的友谊林是当年出席亚太地区第13届林业会议的24国代表们亲手所植，为古老的北京增添了绿色的生机。纪念林主要是元宝枫树，杂有松树、杨树、柳树等。每到秋季，这里就呈现出一片田园式风光，色彩缤纷，翠黄红色穿插于林间小路，富有诗意，也非常适合拍照。 森林公园面积可不小，如果散步的话，半天时间也逛不完。林间建有亭阁、木屋、小桥，曲径通幽，还有游戏场、游泳池、水上迷宫、千米壁画、森林古堡、园中园等10几个景点，登锁云塔远眺，绿意无边，风光无限。尤其到夏季，园内清风凉爽，树荫浓密，曲径通幽。由于这里比较空旷，树木郁郁葱葱，有森林的感觉。一个人想清静的时候来到这儿，举头望去只有蓝天，四周以树木为伴，漫步其间会感觉心情豁然开朗。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闺女，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